眼、语能够才巧啊，善说啊，言辞美妙，让人听到生欢喜心啊，这是语能才巧，这叫辩才。又诸佛菩萨说法之智慧也，成为四无碍智啊，菩萨说法的智慧啊，辩才，佛经上的术语叫四无碍智，也叫四无碍解，或者叫四无碍辩，都是一个意思啊，三个名词是一桩事情。那么底下呢有四无碍的解释啊，四无碍怎么个讲法？第一个法无碍啊，法是什么？这个地方的法是狭义的啊，就是经典，经典不外乎名句文啊，名是名相，句是语句，完整的一句话把意思都说清楚了，文是句集合起来啊，两三句以上集合起来成文啊，能把名句文讲清楚讲明白啊，这些都是法，这些法呢，法能全教法啊，佛教化众生的方法智慧都用记载在这个里头，所以称之为法啊，四无碍辩才里头叫法无碍啊，全呢是句的意思，善的意思，言的意思啊，是句也，善也，言也，言全。与教法无智，无智是没有障碍，能够通达无碍，这叫做法无碍。啊，那么这些东西，初步，这第一个阶段学习，先从文字下手。如何避免过失呢？啊，决定遵循经教跟古德的注解。从这里下功夫，初学从这里下功夫，不许可加入自己的意思。啊，有些人确实根基很厚，有悟性啊，他领悟的比人深，虽是初学比人深，领悟的没错。老师怎么教他？老师还是教他不可以用自己意思啊，遵守古大德的意思，就像念老这个方法啊，但是学注解，初学的人不能够用集注，集注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你把这个选错了。 啊，初学的人呢，一定是一家之言。啊，我学一部经，用哪个注解，就是跟那一个人学，学一家之言。一家之言里头又碰到障碍，不好讲，自己不能理解，会参考别家的注解，就参考这一句。啊，不能参考他一篇，那就会搞乱了。啊，如果实在讲不通呢，哎，就照念没有关系。你讲经的时候，这个上我不太了解，我念给大家听，不会错。啊，决定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所有问题都是出在这个地方。啊，自己了解不够清楚，啊，又是面子问题。啊，好像这一段不讲了，这不好意思，啊，人家看清了，啊，这个没关系，这不算过失。讲错了是真正过错啊！啊，所以这些方法对初学的人说，初学的根基也不一样。啊，老师教的方法的时候，也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他有原则，这个原则要遵守。啊，不让你发挥是什么呢？你很有聪明，有才智。这是叫你修忍辱波罗蜜，因为有才智的人，啊，讲得还不错，人家一赞叹呢，就傲慢心升起来了，功高心升起来了，那个才危险呢，啊，那真正会把自己毁掉，啊，所以善知识遇到这样的人压力，你要肯接受，啊，肯忍耐，再大器晚成。他会成就，如果不能忍耐了，那善知识就放弃了，这不行，这人不会有成就。哎，别看他聪明，到最后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人家看得清楚，看得出来啊，啊，我们自己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啊，所以真正遇到善友，遇到善知识，啊，他会帮助你成就你，他不会害你。啊，所以不仁不行。啊，这个仁，下面就是定，能忍才能得定，得定才能开慧。啊，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凡是不能忍的，定就得不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此地。请看《大经科注》第500页，啊，500页，倒数第6行， 从最后一句看起，倒数第六行，又诸菩萨说法之知变，称为四无碍智、四无碍界或者四无碍变，这有三个名词是一个意思，常常在经典里面呢看到的。四无碍变者，第一，法无碍，法说的是名句文能全之教法，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课本，教科书课本就是经书。经书里面呢，它有名相、名词、术语，有句，一个完整的句子，说一桩事情。有文，文是段落，有一小段，这意思是完整了。能全之教法，就是文字、语言，这都是方法。全是句也，句子的意思；善也，言也。与教法无智，名为法无碍。这个对于说语言。文字就是经典通达了，没有障碍。仅仅属于文字这一部分。那么第二呢，是意无碍。意是文字里面所诠释的义理。知教法所全之义理而无智，这就没有障碍，这叫义无碍。文字通达，义理也能通达。第三呢，词无碍。此时你讲经教学的时候，与各地诸方之言辞通达无碍。这叫词无碍，这是对应听众的，前面两个是自己本身具足的，第三个呢是听众，听众的语言你能够了解，听众的程度。这就叫观机，根基程度你都了解，你才能够有方法讲的让这些听众都能够明了，都能够觉悟，这个教学就算成功。第四种呢，要说无碍，这个是四边才知的，你要喜欢讲才行，要说，喜欢说，以上三种之智，为众生呢，要说自在，喜欢为别人说。这是菩萨了必居度众生的基本条件。说又名呢，变无碍，切于正理，其无碍之言说为变无碍，像变才无碍。 彼国人民，这个彼国是极乐世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无碍辩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你有能力像化身菩萨一样，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言语文字都能够通达明了，不是我们这一个地球啊，十方世界都能通达明了啊。所以由于成就一切智慧，故得了无边辩才啊，以四无碍辩弘言法要。那么这个多半是说菩萨获得无边辩才，成就智慧也得到辩才，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么他到哪里去度众生呢？范围就大了啊，不是这个地方请那个地方请，在哪里请都没离开地球啊。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度众生呢，是十方世界跟你有缘的众生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记住广结善缘啊，让这个人跟我有缘啊，见的人或长阿弥陀佛，这都是结了缘。那最简单的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不认识不认识的都获证阿弥陀佛，那就跟我就有缘啊。你跟那些人有缘呢，将来你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他要是有苦难的时候，他就有感，你就有应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感呢，一个是念头起心动念，一个是这个身体物质现象，我们这个细胞是波动现象，所以都知道啊，你的心里想什么，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全都知道。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他就有应了，他就来照顾你啊。啊，应大经上讲的感应呢有四种，显感、显应。显感是求帮助啊，求阿弥陀佛帮助，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阿弥陀佛来，与你有缘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做阿惟越之菩萨了，哎，你求阿弥陀佛，他就能现阿弥陀佛的身来帮助你啊，妙不可言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啊，应该用什么方法他就用法，他不要起心动念，完全是自然的。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随心应量了，无碍智慧，无碍辩才啊，才能做得到啊。极乐世界的殊胜，确实最殊胜的就是佛力的加持啊。如果我们修到阿惟越智这个境界，一般经上讲需要一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在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获得啊。所以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八万四千法门就放在一边了。就像莲池大师所说的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自己 不再惹这个麻烦了。啊，要用多少时间，多少精神，啊，取这个到极乐世界全就得到了。你看，人家一个阿僧祇劫，你到那就得到了。啊，谁难信？谁难信啊？菩萨不相信。菩萨，我费了多少辛苦，一个阿僧祇，你怎么凭本事就得到？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所以难信不是我们，是菩萨难信。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句：善谈法要云。啊，看经文，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欲入众生，若不二者，不取正觉。啊，我们看到这两句话，就是这一段的总结。啊，这一章。这一章里头它有三愿，啊，这个是第十六章，啊，二十四章的第十六章，啊，十六章最后的这一愿。善谈诸法密要，那第三十四，善谈法要愿，密者密奥之意，言法门之深奥也；又秘密之意，言法门隐秘不易示人也。像哪些是法门的深奥秘密？啊，一般讲，阿赖耶就是法门。神妙的啊，那比阿赖耶更深的，这就是自信啊。自信呢，真的是不好懂啊。阿赖耶讲什么？宇宙的起源啊，宇宙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这都很神秘啊，谁能讲得清楚？啊，哲学跟科学、宗教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啊，宗教里头没法子了，统统归纳于上帝。神，谁也不敢问神，也不敢问上帝，神造的，上帝造的，大家没话说了。虽没话说，疑虑重重。啊，我们在追问，那上帝从哪来的？啊，佛经里面没有讲上帝。啊，佛经上讲的这个天地。啊，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娑婆世界有二十八层天啊，一般人唱上帝就是天地啊，天上称这个天王天地的人很多啊，不是一个啊，上帝是哪一个上帝啊？太多了啊！欲界天，一个单位世界就有一个欲界天，欲界天里面就有六层啊，每一层都有天王。一个小千世界就有一千个欲界天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区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十亿欲界天王 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啊，释迦牟尼佛教区像玉皇大帝这个身份地位的有十亿人，哪一个玉皇大帝啊？那我们找找管辖我们地球这个玉皇大帝啊，这些呢都是宇宙的奥秘啊，这些事情确实佛在小乘里面讲的含糊，没这么详细。为什么呢？太难懂了啊，佛要啊这个说法，它的原则就契机契理啊，契机是听众能适合他的善根，适合他的程度，他能听得懂，他能接受啊，听不懂的不能接受的不说啊。四十九年教学也是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啊，阿含讲了十二年，就像办学校办小学，小学十二年啊，小学毕业了再办中学，中学是方等8年啊，8年加前面12年20年啊，这20年都是大乘的基础。20年之后了，薄弱，这给你讲大乘，哎，讲这一些密要诸法密要了，这个时候讲了，啊，在薄弱里面讲，薄弱讲了22年。我们就知道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面的核心最重要的啊，般若智慧啊，本经所说的真实智慧啊，22年说什么呢？跟你说诸法密要，密要什么？诸法都是空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这在前面20年不谈啊，谈的不懂啊，怎么是假的呢？明明是真的，怎么是假的啊？所以有这20年的基础啊，给你讲这个你能听得进去，你不害怕了啊，你不会怀疑了啊，要好好的学习，知道什么是假的啊。般若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是实相啊，实相就是真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那么今天量子力学发现了啊，般若这一部分发现了，最后8年讲法华，法华那个8年的东西现在科学没发现啊，所以这个科学跟哲学的探讨跟佛法比还差一截，很大的一截啊。佛法始终没有给我们讲上帝天地，没有极乐世界，我们怎么看它是个学校，阿弥陀佛办了这么一个学校啊，专门戒引业障深重的这一些根性的人，帮助他们成就啊，因为这些人都有佛性，本来是佛啊，迷成这个样子，堕落成这个样子啊，赶快把他们拉回来啊，办这么学校，这学校用意在此地，任务在此地啊，他居然能够办成功，把忤逆失误 毁谤佛法的人，这造极重罪业，都能叫他在一生成就。所以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称赞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别人不是不能做到，是没想到。佛佛道同，佛佛的智慧能力决定是相同。阿弥陀佛能做到，他们也能做到，但是没想到。阿弥陀佛想到了，想到之后，别的佛要不要去做去？不需要了。有一个就行了。极乐世界多大？极乐世界没有边际。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没有形象。说实在的，它变法界、虚空界，它都包括了。所以你们看三世西念法师，中峰禅师的开示：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前。现在科学家所说的，我们的空间维持不一样。就好像是电视画面，几百个电视台都在一个画面上，频道不一样，按哪个频道它就出现了，就在此地。原来极乐世界去我们不远呢。频道对了，你马上就看见了，没离开这个地方啊。这些像这些东西呢，都是密钥，都是秘密。秘密不是不能让人知道的，是它太深了。所以佛法这个秘是深秘，意思太深了。四理都深，四很繁，理很深。初学的人听不懂。慢慢来，不着急，一步一步向上提升。有根性很利的众生。像慧能这一流的人物。他们在一生当中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他确实可以达到。那些人，就像《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那个地方呢，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善根。这一生又遇到了，所以轻而易举。他就大彻大悟，那是有原因的。你要看到他过去，你就晓得，他已经修那么长久的时间，这下豁然大悟，明心见性，不是偶然的。九年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偶然。这经上说了，那个大彻大悟。是过去生的累劫修行的成就。修净土的人过去也有那么多时长的时间呢，是没学佛啊，就没有认真修行呢。可是这样，曾经见到佛，曾经供养，跟佛有缘。经历的佛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诸佛的说，曾经供养过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得到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所以你能信，你能够愿，你才能发这个愿。我真想去，真念，他就真成功了。 所以通通都要论到过去生中修行的相根。啊，所以这桩事情并不是偶然。啊，弥陀经上讲的好啊，往生的条件有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统统凑起来了，成了，真能往生，少一个都不行。啊，善根、福德、因缘，统统与过去生中有关系。啊，要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善根福德非常深厚的，遇到就相信。啊，像我这一类的人，善根福德不是深厚的，啊，还要学了二三十年才相信。那二三十年要寿命呢？如果没有寿命呢，那这些就这股缘就没有了，还没有真信，寿命到了啊。所以这桩事情我就非常感激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啊，他们两个人帮我延长了寿命啊，我寿命只有45岁，45岁那一年要是寿命到了时候啊，我往生一点把握没有啊，那个时候等于说刚刚有那么一点相信啊，寿命到生病没办法了，念佛求往生了啊，我那一年将近12年啊，将近12年啊，李老师教我们班上同学20多个人，短命的好多个，不止我一个啊。老师把这些命很薄的人啊，福报很薄，这个寿命很短的人，教我们发心学将近。啊，学讲经能延长寿命啊，真正发心学讲经啊，张家大师不但是劝我这个讲经，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劝我出家啊，选择终身的行业啊，他说出家好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佛教教学的活动，这个是延长寿命最快的啊。为什么呢？你自己的业报身没有了，你现在发的这个愿是愿力成就的，愿力成就的身佛菩萨照顾啊，所以老师告诉我，对于你自己的生活啊，你身心状况你一概不要顾虑，佛菩萨照顾你啊，你只是照顾好怎么样去研究经教，怎么样去把经教讲清楚讲明白给人家啊，戒引大众啊，我很听话了，我觉得这个不错啊，叶生不要去为一时住去发愁去了啊，佛菩萨照顾吗？这个是很自在很好的这样的事情啊，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啊，我这个延长45岁也延长到今年41年了。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啊，这个境界一年一年向上提升 到现在才把大乘搞清楚搞明白。要没有这么长寿命是绝对不可能。这真重要啊。这个地方住得很好，下面是又秘密之意，法门隐秘，不易示人。这个也是容易，不容易，一般人不能接受，是这个意思。密要者，如《法华文句》第五卷说的，四十余年，运在佛心。他无知者，这叫密。因为佛从来没讲过。别人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最后8年讲法华，所以40余年、41年。前面41年没讲过。到第42年。讲法华，最后这个8年法华也成法了，般若是大乘，方等里面3乘都有，前面12年那是声闻缘觉。你看佛都是一步一步把人往上带。到法华讲真的了，是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这讲清楚了。法华给你讲真的，其余般若以前41年所说的方便法。所以说无二又无三，二是大乘小乘，三是大乘，大乘是菩萨声闻缘觉，这3乘。佛法只有一乘法，一乘法是成佛之法，净宗是念佛成佛，是这属于这个法。但是呢，佛在方等时候就讲了，这已经在方等时候讲的，成佛之法，为什么在方等时候讲这个？那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方等时候的学生，虽然现前程度不够，提不上去。过去是那个福德，如果身后福德什么供佛啊，过去僧中曾经供佛很多啊，说这个法门得佛本愿为神加持，能信能发愿，他就能往生他往生那个成就跟这个法华的成就是平等的，就一下就把它提升那么高。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过去生根的这个善根福德他善根差一点，但是有福德佛加持让他能信不一定要解，只要你能信，只要你肯发愿，他就能往生。那么到法华华严跟这个经宗相应法言华严法华都倒归极乐 啊，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这个经历，我们能想到啊，这个东西都要学的啊，知道自己怎么修，知道自己怎么帮助别人。啊，实际上你能相信这个法门，你肯发愿往生，你就是真实的智慧。啊，跟那些一乘大菩萨没有两样。啊，只是他的智慧超过你。啊，但是你的福德呢，跟他拉平了。啊，你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实际上真心发愿，佛力就已经加持到了。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我们自己要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决定不能离开经典。啊，今天天天看，看这个经典，这家乡状况啊，啊，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真庄严呢、啊。你要起这种念头啊，啊，我们的一心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烦恼不断自己断了，业障不要消，自己消掉了，自然消掉了。一尘之大，总摄万土，故云要。啊，一尘，一条路啊，就跟前面讲的一向转念，哎，这个意思相通啊，在此地相通啊，一向转念。总是万土，这个万不是数字，土是法门，途径、门径，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括了，这真叫要啊，精要之极了。啊，这一门就是一切门，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一切门，就是一句佛号。啊，你说这还得了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又，法华家乡属九郡。言月礼咒故称为要，言月月是简要啊，言简单，你看阿弥陀佛一句话四个字，简要啊，啊，礼咒具足无量法门，具足一切法门，一门都不漏啊，全在里头啊！啊，不但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这一句就全报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所说的一切佛法都离不开这一句通通回归在这一句，这一句就是啊，还要找什么法门？ 是密钥啊。这是阿弥陀佛第34愿的，这一愿加持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谢来迎而不传，莫之为密。过去41年，佛没说，啊，直设了这个净土三经。但是大乘经上也常常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啊，佛劝大众留去求生净土，大概将近有200种经论，这是佛常常要代说、附带说的。啊，佛慈悲到基础啊，那个附带说是什么？一定看发挥里头有这种根基，看到了，有这样的人，啊，佛说话决定会有人受用。如果一个人都得不到，佛就不说；有一个人得受用，佛也会说。《法华经》法师评语：此经是诸佛密钥之藏。这个此经是《法华经》。不可分布啊，妄收于人。程度不够，你要说了，他不相信，他怀疑，他毁谤。怀疑有障碍，毁谤有罪业。啊，所以佛看到你程度不够啊，不跟你讲。那么像现在这些大乘经，啊，一乘经像华严跟法华，有没有人在讲呢？没有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智慧没达到这个境界，福德也没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语言就没有了。啊，经典还留在世间，学的人没有了。这个就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佛法为什么会衰，为什么会灭？啊，道理就在此地。灭先灭的，先灭的一定就是这些密钥，这些大乘经典，不是它太深了。啊，最后灭的，最后灭一定是小乘经典。啊，意思很浅显。啊，我们看起来懂，啊，都是讲伦理道德因果这个东西，我懂，我们会学这个东西，啊，太高深的就留在一边了。啊，但是真正得度的，得度就是你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设法界。那就得靠这一步经啊，这一步经呢，那就要依靠我们的福报善根啊， 过去曾经供佛，跟佛有缘啊，我们靠这个啊，过去没好好的修，没认真修，所以智慧差一点，哎，但是福报管用啊，不是没有智慧，智慧差一点啊，这一生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让我们能信能愿就成功了。又密宗称密密宗，因密法者，正是诸佛密要之藏，不轻视人者。啊，密宗真的密，绝不随便传给人。随便传给人的时候，这不是密了。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没传给我密法，真善知识。啊，他告诉我，密法属于家心。啊，显教没有基础，不能学。啊，在西藏学佛，先学圣年显教，参加考试，考试及格，有个学位叫各系，拿到各系的学位，才能够传密法。啊，显是密的基础。密是闲之家闲，不能乱搞的。啊，现在的时候找个上司就可以传了，很容易啊，那结果怎么不没有效果？啊，我们没有到过西藏西康啊，中国这个藏密没接触过啊，在台湾直接接触张家大师，在外国接触到一些藏密啊，藏密的上师我没见过，一两个人很少，就是学藏密的啊，在外国学藏密的同修，我见过很多。啊，那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那怎么呢？不如法了。啊，在一种时候是借缘皈依，啊，这个可以。借缘皈依啊，真正玄密的没有了啊。而真正玄密的时候，传密教的这些上司也都走了样子啊。我们不敢说，年轻的不敢讲啊。黄历老告诉我的啊，念老真修仙人，不是真修仙人，这部注解他搞做出来，他也不可能有这个智慧，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因缘。你想搜集这么多书，他到哪里去找啊？我跟他见面啊，那个本子里有一张照片，他请我吃饭的时候，第一次见面到他家里，我看到这些资料堆在旁边，桌子，他的桌子大概就这么大点，他这个书桌啊，旁边堆的这些资料，我非常惊讶，说你从哪来的？真的是三宝加持 啊，佛菩萨提供他的一些材料。啊，我那个时候印了大藏经，我就送给他大藏经给他。他说：“你看看，你把大藏经送了，我往哪里放？他的小房子真的没有地方放。”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念老告诉我，他在美国有两个同学，现在两个同学都不在了，一个是学密的，一个是学禅的。啊，他们很熟悉，但是他在美国不去看他们。啊，我说为什么？偏差了，不是正法了，走到明文理想去了。啊，很可惜啊。啊，由此可知，修行真不容易啊。啊，沾上一点明文力量，你就毁掉了。名气再大，信徒再多，你将来来生不能成就，连西方极乐世界都没份。你说可惜不可惜？啊，他老人家还学了个法门，净土法门，他学了三个，最后成就完全靠净土。啊，往生的前半年，我就看他，他告诉我，每一天14声，啊，这个14万声佛号，每一天他念佛。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追顶念佛，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了。啊，那是干什么？我心里很清楚和明白。做样子给念佛人看的呀，要这样念才行啊。那你看这样的大德。啊，通宗通教，显密圆融，最后往生，啊，6个月，1天14万声佛号，那是表法的。啊，这告诉我们，真想往生，要像他这样用功精进。啊，才行。啊，给我们做念佛最好的榜样。下面说今极乐菩萨，极乐世界的诸菩萨，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统统是菩萨。极乐世界是一乘，没有三乘，没有二乘，啊，全是菩萨，而且全是法身菩萨，啊，凡圣同居土呢，得阿弥陀佛第18愿、19愿、20愿、3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支菩萨，啊，阿惟越支是一乘。不是二乘，不是三乘，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跟华藏41位法身大士是相仿佛，不能说他没有，也不能说他有，啊，你说他没有，往生带的烦恼。他带业往生，大家不一样啊。 从带烦恼多少，那就有等级啊，所以他就有四土三杯九品，他真有。如果论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的平等，他就没有。所以有不能说定有，无不能说定无啊。极乐世界三杯九品就跟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一样的。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不能说有阶级，也不能说无阶级，他带的是什么？无实无名，习气厚薄不一样。啊，烦恼三大类。啊，我们从最严重的开始去把它断掉。啊，最严重是见思烦恼。因为它所变现出来的境界是六道轮回啊，见思烦恼变现的啊，佛教我们从这下手啊，首先破身见，不要执着身生活啊，要知道身不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像工具一样。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不是我，身体也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那什么是我呢？一般人讲灵魂是我。你看身丢掉之后，灵魂又去找一个身，他投胎啊，他又找个身啊。啊，所以修行好的人他找的身子越来越好啊，来生再到人间，大富大贵身不一样啊！啊，福报修得更大的，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到天上去了啊，就享天福去了啊。所以，天上那个身也不是自己的身啊，你得到了，就找那个身去了。造作的罪业到三恶道去了，畜生身、恶鬼身、地狱身啊，都是那个灵魂去投胎的呀。啊，去享福去受苦啊，由身来承受啊，身不是自己，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知道身不是自己，就能放下了。啊，从哪里放下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贪嗔痴慢，放下是非人我，心就清净了。啊，跟佛法慢慢的就相应。啊，这身见，身见破了重要的啊，把这些见思烦恼、思烦恼啊，佛把它分为五大类，就是贪嗔痴慢疑，对事法、对佛法。全部断得干净，就是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啊，实际上，这五个字，跟五戒，跟中国的五常都相应。只是佛法说的比较深，意思深，意思广。啊，我们的 无常没有这么样的深广的意思。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儒家，以儒家的修行，最高的果报啊，没有离开欲界天，他没有断欲。啊，欲是弃情无欲。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统统断了。那就真正提升到阿罗汉了。啊，阿罗汉超越六道了，往生到四圣法界。啊，四圣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还是用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用真心。啊，不是菩提心，所以阿罗汉辟支佛没有发菩提心。啊，菩提心一发，真了不起啊！啊，菩提心一发了，华严圆教发心住的菩萨，啊，初住叫发心住，就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呢，超越十法界了。啊。他往生到哪里去？他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其实他是生到自己的十宝庄严土，跟佛的十宝庄严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能汇在一起啊，这叫一乘法。一乘法是十宝庄严土啊，大乘法，这个声闻缘觉都在方便土啊，见思烦恼通通具足，一品也没破。这就是在六道里头啊，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些事情也是属于密钥啊，但是六道里面的密钥，佛在阿含就说的很多了，劝我们什么？劝我们在六道里头选择人天两道啊，不造三恶道的业，所以佛教我们要断贪嗔痴。啊，佛有两句口号，叫“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是什么境界呢？人天的境界。你来生不会到三恶道去。啊，三恶道是贪嗔痴。啊，贪婪是魔鬼道，愚痴是畜生道，嗔恚是地狱道。啊，我们能把贪嗔痴给它降温，守住，让它不发作，你就不会堕三恶道。啊，这是佛帮助我们大家第一步。啊，第一步叫你得人生啊，来世得人生或者是得天生啊，不得三恶道。啊，那么小乘比我们就高了。小乘的目的是摆脱六道轮回。啊，往生到声闻缘觉的这个净土， 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呢。啊，所以密钥有深有浅。极乐菩萨善谈，极乐菩萨最可贵的啊，最令人赞叹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的菩萨都善谈诸法密钥，那就是说他的智慧、他的神通道理差不多啊，跟化身菩萨的平等。化身菩萨能的他们都能啊，但是化身菩萨呢，已经是自己证得的了啊。同居方便二土的是得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自己修得的啊。但是加持的它管用，不是不管用，加持真管用啊，这个很难得。换一句话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弥陀的加持，就有能力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像普门品说观世音菩萨那个样子，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他就能现八相成道，像释迦牟尼佛他能够实现那个身。这真稀有啊，真叫难信之法了啊。他有这个能力啊，说法没有障碍啊，是宗门教下邪密圆融，他可以做到啊，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历代祖师大德当中，还有在家修行这些居士、女居士啊，很有成就的，我想都是极乐世界来实现的。啊，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有缘呐、啊，跟弥陀有缘呐、啊，跟极乐世界诸菩萨有缘呐、啊。乃善能开眼，诸佛一切邪密甚深密钥啊，真有这个能力啊。行道，行道是精行的意思啊。你看，行道松静，乃天台常行之三昧，乃于行道时松静也。啊，经背得很熟啊，就是经行像三步一样啊。这三步是三步在背诵经典啊。净宗法门呢，在经行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啊，用这个方法修行啊。天台宗非常重视常行三昧，净土宗也是常行三昧啊。我们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善财在文殊菩萨会下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老师文殊菩萨就叫他去参学，就是五十三参 啊，介绍他去参访吉祥明比丘的出家人。这个比丘是原教初住菩萨。啊，换一句话说，善财童子能够参访他，善财已经到初住的地位。地位不相同，你见不到他。啊，你可以去参访他，要向他学习。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中国人讲先入为主，就晓得善财修什么法门，他修念佛法门。吉祥明比丘他所修的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叫佛列三昧，这是站住。修这个三昧的人呢，不能坐下来，不能睡觉，啊，一期是90天，90天不可以睡下来，不可以躺下来，可以行走，啊，所以他是以绕佛行走为主，啊，绕累了可以站着一下，站着休息，不能坐下来。90天不容易啊，所以修行也要年轻人才行啊，老人做不到了啊，干什么都得年轻啊，啊，年轻有这个体力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在波州三昧。啊，那么也有标榜闭关，闭关怎么用功呢？修波州三昧啊，关房门都闭了，晓得他在里头是躺着是站着不知道啊。有人来叩关，他是站着的啊，没人叩关，关门的时候靠不住啊，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波州三昧真不容易啊！这个真正修波州三昧的这个观房的时候，应该用透明的玻璃，啊，外面都能看见，声音听不到啊，看它是真的是假的啊。那么这个是善财第一个，先入为主，我们就知道他是修念佛法门。那最后呢，53参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个就表法的意思告诉我们，善财自己修行彻实彻宗就是念佛啊。当中51位善友代表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就他通通接触啊，这51位善知识全是诸佛如来啊，代表各行各业，就是佛法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各种行业工作里头，全是佛法，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啊。53参都有出家修行的只有5个啊，包括修其他宗教的啊，在家修行的多啊。我们古时候讲四农工商，今天讲各行各业代表这些，所以任何一个行业都能成佛，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如何把佛法落实在我自己这个行业当中，菩萨啊，经商菩萨上人呐，啊，做工菩萨工程师啊，啊，从政的菩萨官员呐，啊，做军人的菩萨将军呐，哪一行业通通都有啊。 啊，最后倒归结论，我们这才真正了解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全是念佛成佛。啊，让我们从这去体会，啊，去真正了解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这是天台常行翻三昧，净宗也是常行翻三昧。啊，行走的时候念佛。啊，再往下面看，这解释名词中，中国人称中，印度梵语称前垂，啊，前垂之业，前垂就是法器，啊，也就是佛门的音乐，啊，乃明极之法器。啊，鸣即是敲打的。啊，鸣钟乃集众之号令。啊，听到钟声，大家集合。又，鸣钟有深功德，有殊胜的功德。正一。阿含云：若打钟时，一切卧道诸苦啊，便得停止。啊，卧道众生一听到寺庙里的这钟声，啊，敲钟击钟，行道或者是诵经。或者是讲经，啊，鬼神都非常尊敬。这个时候，俗力听闻，啊，那么这个受行的这些，都能够暂停，啊，是除无间地狱，无间地狱。那个受苦无间，无间地狱之外，受苦都有间断。所以闻钟声，烦恼轻，啊，智慧长，病得停止。又，佛祖同起，第六，啊，第六节，人民讲宗，闻钟声轻声呢。正其正念啊，那我们送往生一般的仪规里头用轻引轻啊，这个人在病重的时候听到钟声轻声好，他烦恼轻啊，他就想到佛啊，正其正念呢，就是念佛。啊，跟着引亲念佛，欲入众生，为说法的人，身如红钟，钟声红光啊，持续远闻。真行长夜警觉昏迷，因生善行停息诸苦，因生功德了，并入众也。说这个众生亲身有这么多的功德啊，说法的人因生也像众生一样啊，具足无量功德。那么这个里面除了这音声红光 红是大，光是这个音声达到的地区很广啊，四周都能听得到啊。最重要的呢是真心常意，警觉昏迷，引生善心，停息诸苦啊，这个四句。念佛目的也是这四句，读经目的也是这四句啊，讲经教学还是这四句。啊，我们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讲经？啊，为什么学习之后跟大家分享？用意在此地。我们确确实实在佛菩萨看我们昏迷状态，我们在六道的时间长，六道是长夜，从来没醒来过啊！佛法警觉我们，让我们在无明烦恼，无明就是长夜，醒过来啊，惊醒过来，升起善心，停息诸苦。这个引生善心就是念佛，信愿持名啊，只要信愿持名，我们的烦恼自然就破了。罪业自然就消了，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念佛带引信啊，会产生呢这样的效果啊。引信打在什么地方呢？夏莲老教给我们啊，这夏莲老传给黄念祖老居士的。黄老教给我的，打在陀字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打在陀字上。啊，又众生诸有真言，种子字大乘经济，命中一生。借汝转诵终身所具一切显密经法啊，这个诸位细看呢，能看到寺院里面的大种，最大的种里外都住六字一部华严经，那终身敲一下就等于华严经啊，播散到十方啊，字刻的不大，一个很大的钟，说比人都高，里头是一部华严经啊。但是刻比较短一点的啊，像心经啊，还有咒语，这个就很多很普遍啊。在净宗里面刻这个无量，这个是往生咒的。很多啊，我们看到的啊，弥陀经的啊，一部经一部一个钟上刻一部弥陀经啊，通通都表这个意思啊。这个经深原文 谁得受用呢？鬼神得受用。啊，鬼神得受用，我们也能够想象到，鬼神差别也很大了，真有善根，有福报的，他能听得懂。啊，得的利益多。啊，还有一类福报比较差一点的人，也得利益。啊，得利益了，不相等呐。啊，那么还有一个集中的人，撞中的人，他的心态不一样，这个音声传播的也不一样，心态真诚恭敬，这个众生利益，鬼神就非常欢喜，他真得到。啊，随随便便去敲的时候，这个没有这个利益。啊，敲到晚的，鬼神听到起烦恼。那我说，你给他开玩笑。啊，所以佛门，这些法器敲击的时候，无论是哪一种，都真诚恭敬。啊，名扬两利也。一遇说法人，夜夜深中啊，皆遇无量妙义。佛菩萨说法，确实跟众生表法的意思相似啊，佛所说的经法没有通过思考啊，我们讲经也想一想，我怎么个讲法？这从什么地方说出来的？从第六意识里说出来的，从阿赖耶里头出来的。佛与化身菩萨不是的，他们从自信流出来的啊，自信没有起心动念，自信没有分别之处，他怎么说出来的？众生有情，他就有说啊，众生有情，好比我们拿着鼓槌击鼓，鼓自然就有回音。啊，佛代表自信，我们只要有问，他自然回应。啊，这一点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知道，他跟凡人不一样。凡人，你问我一个问题，我思考怎么解答，怎么对答你。佛不是的，佛没有思考，不但没有思考，他没有起心动念，纯粹是自信的反应啊，自信的回应，把你问题真解决了，圆满的解决，绝对不会有后遗症啊，那么修复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自己明心见性啊，回归到自信呐、啊。净宗常寂光就是自信啊，入常寂光就是其入自信啊，常寂光。那是最深奥秘的地方啊，是科学跟哲学决定达不到的啊。今天科学 发现阿赖耶。啊，佛在经上已经说过，啊，凡夫用思考，就是用第六意识，啊，第七识，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的分别，啊，以第六意识功能最大，相应的心所51个，圆满的，没有一个不相应。佛说，他的能力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对外呢可以圆到宇宙的边际，能圆到。那么这个说法今天兑现了，啊，今天的物理学家确实，他们向着两个极端去发展，研究宇宙的，这是宏观，叫物理学，啊，探测宇宙，啊，他们也很难得。我们看他的报告，啊，报告里告诉我们，他说实际上，他们能够探测到的宇宙，是全宇宙啊10%，还有90%啊不见了，不知道到哪去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很欢喜。他不见得，他不知道，我们知道。啊，那90%的宇宙到哪里去呢？到长极光去了。到长极光你就没办法，你看不到了。因为说长极光里头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它也没有自然现象，你对它一点办法没有。啊，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你就是看不到，啊，六根决定圆不到它，啊，这宏观宇宙的，啊，另外反面的微观世界，啊，微观就研究最小的，啊，小到什么程度？用最小的，啊，现在讲量子力学。研究这门东西的，大概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呢，物质现象里的最小的物质就是原子了。啊，从发现原子到现在80年，进步很快。以后把原子再分析，原子里面有电子，有核子，啊，有原子核，有中子，啊，然后再把这些电子、中子再分析，啊，分析成粒子，啊，有。应该有10000种，啊，再分析成夸克，夸克也有10000种，啊，那么在1980年以后，科学家更进一步再把它分析，就发现了微中子，大概就是佛在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它不能再分。啊，科学家还是分了，分到最后呢，没有了，物质没有了。发现什么呢？物质现象是什么？是意念的波动现象。啊，所以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这爱因斯坦的老师， 啊，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被他搞清楚了。啊，物质是意念波动现象。那换一句话说，没有波动就没有物质。啊，波是什么波呢？思想的波，我们起心动念。啊，发现这个之后，才真正了解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精神的副产品，它是假的。啊，单独这个物质是毫无意义的。啊，因为它出现的时间非常短。啊，这非常快速就消失掉了。啊，真像闪电一样。啊，非常非常快。啊，没有说出数字，可是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快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今天用秒为单位。一秒钟它波动的频率是1600兆。换一句话说，它一个现象的存在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能看得见呢？决定看不到啊。啊，必须它很多很多数字混在一起。啊，科学叫纠缠。纠缠在一起。才看到他的现象。啊，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老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啊，用幻灯片连续成了一个动画的画面。啊，一秒钟呢是24张。啊，一秒钟放映24张。就是24个生灭，哎，你看到好像是真的，哎，你看出来了。啊，如果单独放一张的时候，那是24分之1秒，你大概是还没看清楚就没有了。啊，要是一张的话，没有了，一定24张连在一起，哦，你看到有个动作了，你看到画面了，那是什么？24张的时候缠在一起，混在一起。你才能看到啊！那我们现实环境里面快那个速度是1秒钟1600兆，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假的啊！这是奥秘呀、啊！这前面讲的，这是密钥里头的奥秘呀、啊！那佛要讲这个东西，一般人不懂啊，那他也不相信啊！那现在科学有证明啊！这以前讲这个没有人相信啊。啊，所以佛说的这种奥秘为证方知。啊，你能够证得的时候你才知道。啊，什么人能证得呢？佛在经上多半说八地菩萨。啊，八地以上的时候他那个定功他能见到。啊，那么快的速度的时候，他可以一个一个的能看到。那心清净到这种程度，啊，七地以前都还见不到。啊，所以像这些地方说，佛说出来，今天被科学家说出来，科学的极限就是用第60、第70的极限，就到这里。啊，再进一步呢，那就见性了，见性入常寂光了，见不到了。所以无论是宏观，无论是微观，佛说的这个界限，今天科学达到了。啊，科学再不能再能不能提升呢？不能了，就到此为止了。啊，所以发现的这个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呢？只等于一个电子的 一百亿分之一，也就是说一百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是一个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那么微中子能穿透十亿公里啊，这比地球大多，地球没有十亿啊，十亿公里的厚的钢板，它从里头能穿过，也就是钢板还是里头有细缝、有空隙，它从空隙里头穿过，毫无障碍。十亿公里厚的钢板，这用比喻来说，啊，小到这种程度，在佛法讲，极微之微。啊，这种极小的微细的这个佛法讲微尘的极微之微啊，他们散布在太空当中啊，通通是念头意念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今天科学家提出，过去三四百年科学里面有个错误的观念，对，现在人提出来这个错误观念是什么？二分法啊，把一切法分成两部分，一个物理一个心理，这叫二分法。这个二分法是错误的啊，让因为观念错误，我们很多东西想错了做错了啊，这实际上呢，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不能分开。啊，而且心理能控制物理。啊，科学家在做这个实验呢。啊，从实验里面得到数据证明的。啊，他们从什么地方做实验呢？从这个疗愈。就治病啊，就是用心理来治病啊，不要用医药啊，不要用诊断，调整你的心态啊，你的心态善良健康，你身体带着病毒的细胞啊，它自然恢复正常啊，用这种方法。这个例子有几千个例子啊，非常有效果，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这个要扩大的话，能治疗我们地球上这些灾难，让地球上这些灾难统统化解，用我们的念力啊。所以前几年有几位科学家在悉尼讨论2012这个问题，美国的布莱登，是不是布莱登？哎，美国布莱登提出来，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觉悟了，啊，觉悟怎么样呢？弃恶扬善。我们佛门讲啊，断恶修善，就这个意思。啊，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地球上灾难可以化解。啊，这个道理就是念力。我们因为这个物质现象啊，地球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心念头变现出来。只要念头端正呢，灾难就没有了。那么现在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就是我们的思想错了啊，所想的全是负面的啊，贪嗔痴慢杀盗淫妄都搞这些啊。所以这个物质现象变坏了 啊，所以科学家提出这个新的想法是正确的啊，这是有很深道理在支持啊。那么今天的科学跟佛学可以结合了啊，所以佛教释迦牟尼佛的教学不是宗教啊，宗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要有一个造物主，佛教里头没有啊。佛教造物主是谁啊？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念头造成你，你自己的念头造成宇宙，造成这个世界，你的念头好，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你的念头坏，这个世界就是地狱，就是恶鬼。啊，完全从你念头上产生呐。念头要端正呐。啊，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啊，此地给我们说，说法人一生中啊，皆于无量妙义是真的。为什么呢？整个宇宙，佛法讲法界，啊，遍法界虚空界，意念呢，没有物质现象。它是个精神现象，是个自然现象，啊，弥漫全宇宙，就是法界虚空界遍满的，啊，科学家有个报告，叫无量之王，这个王我们看不见，非常的密集，遍布全宇宙。这个网上任何一点有震动，整个宇宙都知道。这跟呢，贤首过世望经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完全相同。啊，还原观上讲。宇宙的缘起啊，它的本体是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啊，这个科学跟哲学都没发现啊。从这一提呢，其二用就是一念不觉出现了阿赖耶啊，阿赖耶里的就二用啊，一个是一报，一个正报。一报就是宇宙出现了啊，出现宇宙了。正报呢，出现自己。所以我们自己跟宇宙同时发生的。虽然有先后次第，但是它太快了。你看1600兆分之1秒里头有先后，你怎么能知道？先有正报，后有异报。啊，正报阿赖耶的见分，异报阿赖耶的相分。啊，这个秘密古人没有揭穿。啊，为什么没揭穿？大概也是古人他晓得，他讲我们不懂。啊，阿赖耶三细想，只说什么见分要见，相分就出来了。我们看古人注解这么解释的，那我们讲经也就是如法炮制。啊，为什么见分要见？ 为什么相分就出来？没讲清楚。科学给我们解释出来了。啊，见分就是念头嘛。啊，念头里头就有相分。因为见分跟相分不开家。它同一体。啊，等于是一体的两面。这种现象太微细了，太奥秘了啊！啊，所以佛说为正方知，你好好修行，修到八地你就见到了，你就明白了。啊，现在我们不到八地，科学家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了，啊，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但是科学家不得受用。八地菩萨得受用，他清正啊，所以他能用用应用在生活上。科学家不行，没办法应用在生活当中啊，差就差在此地啊，所以证悟不一样啊。啊，怎么样证悟呢？放下就证得了啊，不要用心意识。你就真的，也就是你必须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就真的，你就完全明白了。科学家没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没放下，啊，完全用意识也能够见到。佛在经上说了，用意识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再向上不行了。一定要放下啊！科学报告对于我们很大的帮助啊！啊，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也没有能力证得，怎么办呢？我们用这个净宗就有办法。我们老实念佛，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了。这个主意好啊！啊，这个主意科学家要是能接受啊，他很快会成佛。啊，他要不接受啊，六道里头再个轮回啊，他那个科学家头脑又不晓得变成什么脑了，他往生到哪一道去？是啊，那就不知道了，就又迷惑了。你看，这也是毫不容易达到这个境界，来世就完了，就又迷惑了。啊，要保永远保持的时候，那到极乐世界。啊，极乐到极乐世界会很快证得这个境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02页，502页，第5行。 第五行，这个科判信拔三十五愿，一生不住愿。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知一生不处。这一段文在二十四愿里面是第十七，十七了，这十七章呢，第十七章有两愿，一生不出愿，教化随意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章中，第十七章，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知一生不处。这一句是第三十五，一生不处愿。一生不处，以一转身补佛处，如今斗率内院之弥勒大士，一生即补佛位。这一愿是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补处是后补佛，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佛灭度之后，什么人来继承呢？斗率天地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现在的地位是后补佛，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应化身，那个不算的，他的这个化身慧命啊长远，这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将来也会实现到我们这个世界，实现成佛，斗率天，寿命比我们长。长得太多了，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我们人间假如也算二十四小时吧，斗率天也是二十四小时，我们这里活上一百岁只有斗率天的六个小时，那他的寿命多长呢？他的寿命是他那个地方算的四千岁，四千乘四百，四千岁，一岁是三百六十五天，你慢慢去乘，一般算来是56亿7000万年，那个天人的寿命有这么长，可是跟极乐世界比那就很短了，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无量寿，那么换一句话说，斗率天的寿命呢，用我们这个时间来算56亿7000万年是很短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人间寿命百岁，在极乐世界看是一弹指，很快就消失掉了，这些我们都必须有这么一个概念，有这个概念呢，对这个世界不会留恋了，这个世界是过客，到这边来是观光旅游的， 一转眼就走了，就离开了。啊，这经上说，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所有众生生我国证，换一句话是，四徒三辈九品全部包括在其中。不但包括这个，还包括边地往生的。边地往生的人是因为有疑惑，但是他真念佛，他真干啊，疑惑什么，如果是真的，我很幸运，我就往生了吗？啊，没有就算了啊，就是这么个念头，哎，他也能往生，但是往生的时候不能入品啊，九品里头下下品他都进不去啊，所以他在那里要耽搁五百年，五百年是我们人间的五百年啊，人间五百年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到一天，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四百年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几个小时而已啊，他的疑惑呢就断了，疑惑断了他就入品位了啊，入品位究竟入哪个品位我们不能讲，为什么呢？每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往生的时候是一时迷惑，这个法的确是难行之法，再去碰碰运气吧，好像赌博一样啊，是这么一个心态去往生的，你看也能得生啊，这个法门真真不可思议啊！既然生到极乐世界了，究竟啊，这是他最后必定只是证得一生不出啊，一生不出是等觉菩萨啊，一生呢不经过第二生。寿命长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一生不处者，以一转身不佛处啊，到极乐世界，我们是转身在那个地方。他用这个“转”字转得好啊，用得好啊。啊，转至什么？没有生死，你是转到那里去的，从我们娑婆世界转移到极乐世界啊，就像移民一样啊，我们是移民过去的，没有生死啊，就好比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斗率内院的弥勒菩萨啊，凡是不处菩萨，他住哪里呢？都住斗率内院。为什么表法？啊，怎样才有资格补佛位啊？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知足。斗率天就是知足天，只要你知足了，你就有资格成佛了。啊，可见的知足很重要啊！啊，佛知足啊，菩萨知足啊，人不知足啊！啊，不知足的就是做凡夫，搞六道轮回啊！啊，知足的就做佛去了，啊，做菩萨去了。接《法华经》所说。余有一生在，当得一切智，啊，是名一生不处。 他还有余一生在。这一生当中啊，就是圆满正德，无上菩提啊，当得一切智，就是圆满正德，无上菩提了。啊，那么这个叫做一生不处。三藏法术引用《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一段话，啊，解释一生不处。一生者，为等觉菩萨，无名之祸未尽，尚有一番变异生死。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无名之祸未尽，无名尽了，断了。啊，真的断了。无名什么时候断的呢？生到十报土啊，那一天就断了。不断无明，不能生十报土。啊，他还有一片无明在，他在哪里？他在方便有余土。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他在哪里？他在四圣法界，佛法界。啊，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这个佛，无明没断。所以天台大师六界佛称他叫相似即佛，啊，很像佛，不是真佛。为什么？无明没断。啊，无明一断呢，他就离开十法界了，他就生到十报土。啊，华严原教十报土里的初住菩萨，啊，初住菩萨发菩提心，叫发心住啊，真正发菩提心。啊，无明烦恼断了。断的时候，这边讲，这一边呢，这个经上讲的。啊，说得很好。无名之祸，祸是习气。啊，无名的习气没有断干净。啊，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就是破无明啊。无明烦恼跑了，在十报土里面要经历41次的变异生死，41次的变异生死，变异生死，生死是比喻苦处，生死苦啊，他没有生死，但是什么？他每升一级的时候，就好像读书升级一样，哎。你得用一个学期的功夫啊，考试及格，你才能升级啊。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一年级死了，二年级生了，啊，就这个意思。这叫变异啊，不是真的有生死啊，就是你得用下一番功夫啊。那么在这个十报土，你得用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都很长啊。我们想想。这个时间呢是三个阿僧祇劫分为41段啊，41个阶段，每一段都很长啊，习气不好断呐，无明是非常微细的烦恼，微细到什么程度？ 我们人天都不知道。啊，声闻缘觉也不知道。全教菩萨都不知道。啊，现在我们看了弥勒菩萨的报告，看了近代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有个很模糊的概念，这概念真的不清楚。啊，一秒钟，1600兆的生命，我们怎么能体会得到？波动的频率，一秒钟1600兆次，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这样微细的这个念头，它能够渐渐断掉，断这个没有方法。还为什么？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大风大浪了。不起心不动念是平风细浪啊，不像见思烦恼的习气那个粗，你有方法把它断掉。尘沙烦恼的习气也还粗，也还有办法断掉。无始无明习气没办法，所以只有随他去吧。啊，让时间久了，慢慢自然就没有了。啊，要多少时候呢？3个阿僧祇劫。啊，所以西方世界一般人称它无量寿啊，叫有量的无量。你在极乐世界住的时间，啊，至少是3大阿僧祇劫，要住这么长。这无量寿，但是十报陀的菩萨，他们自行化他，跟妙觉如来呀非常接近啊，我们是决定没有能力辨别出来的啊，我们看到他跟真佛一点。都不差啊，他是真佛，没有圆满，还带着有无明习气，就这么回事情。他张什么呢？张他正常寂光土。常寂光是无明习气不能带的，所以最后这一瓶无明习气断掉了，从本觉入妙觉位，十报庄严图就不见了。所以十报庄严图不是真的，是假的。常寂光是真的，永恒不变，这叫真的。啊，但是呢，在所有一切变化图里面，这个十报庄严图的时间最长。啊，设法界里面这个变化图啊，时间都是很短促啊，都不长啊，所以是昙花一现的啊，不能跟十报图比。所以十报图在相上讲，它是真的，设法界是假的啊，但是设报图跟常寂光比呢，那它是假的，常寂光是真的啊。这一些概念我们要清楚，这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实相。那么我们今天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设报庄严图，但是他没有真的，他知道有这个存在啊，这就很了不起 啊，他得不到受用。啊，为什么得不到受用？他烦恼习气没放下。所以他们那个知道跟我们的知道差不多，我们这什么解悟啊，我明了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但是不得受用。如果是正得了，正得是你把烦恼习气断掉了啊。十八图确实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脱离十法界了，你就证得十宝庄严土，那管用啊，在那里面起作用，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的有缘众生，跟我自己有缘的，他们起心动念你通通清楚，那个信息才动你就接受到了。这就是贤首过思还原观上所说的啊，一正三中周边啊，一报跟正报同样居住三中周边，念头才动啊，我们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就那么短的时间一动，整个宇宙法界全知道，就好像电波一发出去立刻就周边啊，比光的速度太大多了，光一秒钟才走30万公里啊，差远了。这个念头才动，周边宇宙啊。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的起心动念，佛菩萨全知道。你这个念头是善，是恶，是真，是假。哎，甚至于可以骗自己，骗不了佛菩萨。骗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意念头，有无意的念头，自己还不知道了。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念头，佛都知道了，菩萨都知道了，人家厉害啊！啊，所以绝对没有瞒人的事情。啊，所以人只是自欺欺人，啊，瞒不了这些人。这些人很厉害啊，只要是化身菩萨啊，华严经上讲的十住里面的初住就有这个能力，他就能够接受到这个信息啊，就能够应这些信息，就感应，那信息是感，他就有能力应啊，这个应呢就是帮助啊，帮助。有时候我们看我们造业受苦，为什么佛菩萨不来救我们？佛菩萨知道为什么不救你，你造的这个业一定要你自己消掉，你要不消掉的话你成不了佛啊。你看这个一生不出，最后这一品身相无明啊，这最危险的是习气啊，无明习气没断呢，他就不能够进入常寂光，所以逼得要消掉啊。那有些粗重的罪业，像见思烦恼的罪业、尘沙烦恼的罪业，在我们这个世界消得快。为什么呢？有三善道，有三恶道。消得快啊，极乐世界三善道三恶道没有啊，到那里去消得很慢啊，那不如在这里像动手术一样赶快把你治好去了 啊，所以佛菩萨才能看到，看到你堕地狱受罪，那消得快。哎，你到极乐世界消得很慢。啊，是这么样，不是不帮助，是真的在帮助啊。你在地狱受苦，他在地狱旁边看着你啊。啊，在陪着你，很关心呢。啊，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都得要知道。啊，佛菩萨像慈母一样，我们像小孩犯罪了、犯过失了，啊，在学校被老师处分了，啊，家长在旁边看，嗯，也不说话，啊，为什么？正确的，啊，那小业障。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对佛菩萨要充满信心，充满了爱心，充满了感恩的心啊。他的照顾比父母还周到，父母有见不到的，他全见到啊。我们身体状况他了解啊，这肉体，我们的细胞晓得，现在知道啊，细胞是分子组成的，分子是原子组成的，啊，原子是粒子组成的，这些东西波动性它全晓得，就是对你整个身心健康完全知道。啊，我们学佛高深东西没得到，这些概念有了，我们相信了，不怀疑了。这就是现前的受用啊，认真努力提升自己灵性的境界，这个重要啊。生这个是此地生活的这个状况过得去就好了啊。那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生活状况比释迦牟尼佛好太多了啊。释迦牟尼佛真的三衣钵啊，每天去乞食，树下一宿啊！啊，我们过的生活比他好很多很多倍呀！啊，一定要知足啊！啊，再不知足就有罪过了！啊，一定要很满意、很知足。啊，睡觉。变异生死，最后的一次变异生死啊，过此一生呢，即等妙觉果佛之位啊，这就究竟圆满，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妙觉这一位，正等正觉有41个位次。从原教初住到等觉，都叫做正等正觉。啊，那么正觉只有2个位次，阿罗汉跟辟支佛叫正觉。啊，化身菩萨，啊，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啊，妙觉之一位，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称妙觉果位，这称为一生不住。经云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提，三藐三菩提是梵文啊，翻成中国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呢？尊重不翻，这是学佛终极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就称之为妙觉如来了啊，比等觉高。底下挂壶里头有个简单的解释，等觉者 望后妙觉，又差一等。啊，所以它不是妙觉，它跟妙觉差一等，超前诸位。前面是十住，啊，十住的前面是十回向，十回向的前面是十贤，十贤的前面是十住。所以往前面看呢，有40个位次，它超过40个位次，啊，它现在在等觉，啊，看最上面的妙觉位还有1个位次。啊，所以称之为等觉。无明，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无所明了，我们对什么都不知道，就叫无明。啊，知道了就明白了，不知道就是无明啊。我们知道的事情太少了，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啊，佛是无明破了，没有无明了。所以有人问佛了，哎，佛，这头，你头上头发多少根，知道吗？谁知道？佛知道。佛说出个数字。啊，有人又在后面去就拔掉几根，再问佛多少根，他一说完全相同，佛真知道，不是假知道，啊，可以测验的，啊，这棵大树，这大树有多少叶子？啊，佛说出个数字，啊，他们去折掉了一些叶子，再问佛，现在好多，说的数字完全相对。真知道不是假知道啊！啊，可以测验的。啊，测验人很聪明的，树叶不要一个一个去数啊。哎，你说这个数，我择掉几棵问你。哎，你看你那说的对不对？啊，到明天再去问多少？啊，那个树一小树叶又长出来了，哎，它又多几棵。啊，佛真知道，不是假知道啊！啊，这个无所无明啊，障离之惑也。离是自信的。对于自信的迷惑啊，就叫他做无明。无明断了，就明心见性了。啊，变异，这讲变异生死，即十报图生死也。因以果异，故曰变异生死。初住菩萨提升到二住了，初住死了，二住生了。十住菩萨提升到十行位了，十住死了，十行生了。啊，就跟我们学校念书一样。啊，一年级升到二年级，一年级死了，二年级生了。小学生到中学，小学死了，中学生了，这叫变异。啊，所以它不是分段，分段的呢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分段生死一般讲的，啊，我们讲是人的一生，他从出生，哎，他生了，死亡的时候死了。过了这几十年，这个叫一段。在六道里头，他又去投胎，啊，一段一段的叫分段生死。 啊，实际上讲呢，要跟你讲真话呢，两种生死都是假的，没有生死。如果你真正体会到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行皆有实，你把弥勒菩萨这几句话真搞懂了，搞明白了，你就晓得所谓变异生死、分段生死都是假说的，都是众生无明啊，里面产生的幻象啊，全是假的，哪有真的 啊佛一句话全说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凡所有相包括什么？包括十宝庄严土。啊，统统是虚妄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常寂光，那常寂光里什么都没有啊。现代科学提出一个概念叫零极限，很像常寂光啊，零，数学的零，零是什么都没有，有一点像常寂光啊，但是还没有办法跟常寂光比，因为常寂光是活的，它虽然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能变。那零呢？零在数学里面讲啊，零什么都没有，零也能变啊，零能变一二三四啊，能变百千万亿，它也能变啊，但是常寂光能变能生万法，能变宇宙，能变万象，能变生命啊，那我也是那里变出来的啊，我你我他同时从这里变出来的宇宙万有的本体 啊佛的教学没有别的，佛教学终极的目标帮助我们回归本体，回归本体就是成了妙觉如来了啊，这个等觉菩萨的到了这个自信的门口了，就差一步就可以进去了。嗯，妙觉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不可思议，成为妙觉。啊，自觉圆满，觉他随缘，啊，有缘众生都得度。啊，没有缘的众生也都结上缘了，所以众生无尽呢。妙觉如来应化在十宝土，应化在方便土、同居土，也是度生无尽。啊，显示出无量智慧、无量慈悲也。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又如慧疏曰：“一生不出者，是等觉位。”上有一生无明，挂壶里头住的 具足应允，因为他这个一生无明是简略的，应该说一分生相无明为破，故曰一生。啊，这一品呢，生相无明习气，我们现在完全了解，十八陀从哪里来的？是无明习气来的。啊，什么叫生相无明？相是现象。今天科学家讲，宇宙之间，总的归纳起来呀，不外乎三种现象。第一种是物质现象，第二种是精神现象，啊，他们称为信息，第三种自然现象，啊，不外乎三种现象。但是自性里头这三种现象都没有，啊，在净土里面讲常寂光，常寂光没有现象，啊。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全没有啊，所以科学家、哲学家，他能够探测到的，只能探测到十法界十法界是心性识别，因为他用的是第六意识。思维第七识的执着，他用这两样东西来探测宇宙啊，来探测诸法实相啊，所以对内他能够找到阿赖耶，对外呢他能找到这个太空，啊，那么这两样东西似乎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那就是说我们用实心已经达到了饱和点了，无法再突破了啊。量子科学确实是非常令人惊讶啊，这都是宇宙的奥秘，等于全部揭穿了。最后一个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它没办法了，它没有现象。用六识啊，我们讲六识包括第七识，甚至于包括第八识啊，第八识的见分。用这些东西来探测，只能探测到第八识范围以内的啊，第八识范围之外它就没办法。那怎么样？为真放之，要放下，放下心意识，不用它了啊。放下意识就是放下分别，放下摩那就是放下执着，放下阿赖耶就是放下起心动念。我们六根在外面境对着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化身菩萨，他全放下，全放下了，障碍没有了，叫无明就没有了啊，所以他就破无明啊，无明破了，他就生十宝庄严土了。无明习气没断，习气没有方法断，只有等待时间长，它自然的 没有了。啊，古人用比喻说，像酒瓶，啊，酒瓶盛的是酒，味道很浓，酒倒干净了，里面擦干净了，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叫吸气，用来比作吸气。啊，他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他无量劫来那个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不能断。所以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无始无明习气全没有了，这就真妙觉位了。啊，所以等觉菩萨了，叫做身相无明，就是现象。啊，他现的这个十宝庄严土的一宝庄严，啊，就是那个无实无身相无明变现出来的，身相无明断掉之后，相就没有了。啊，这里解释的很好。身相无明呢，又作无实无明，无实两个意思好啊，无实没有开始啊。我们原先以为啊，初学佛的时候，以为无始这两个意思，大概是形容，它时间太久了，找不到边的，找不到起源了啊，称它做无始。其实我们把意思全讲错了，就那么简单，字面上的意思，没有开始。啊，怎么说没有开始呢？我们想想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个一念，那一念有没有开始？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啊，或者我们讲一秒钟，啊，1600兆分之1秒，你能不能说它开始？你还没想到开始，它就没有了。啊，所以无明没有开始。那无明有没有消灭呢？无明也没有灭，无始哪有灭呢？不生不灭。可是他有这个东西。啊，独立这一个现象，它根本不存在。有没有？有，有而不存在，它时间太短了。啊，它那个现象的占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它就占这么时间。啊，这个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如果用电影这个底片，啊，以前的电影。现在电影用数码了，不用这个了，啊，这是从前用胶卷，就是幻灯片，啊，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打到这个荧光幕上，一张就是一个照片，啊，镜头关了，再换第二张，这第二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独立的，张张不一样，叫大同小异，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啊，一秒钟放24张，你看一秒钟，哎，有个印象。时间虽然短呢，看到一些印象。如果24分之1秒的话，你就看不到了。啊，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一桩事情，但是什么内容你完全不知道，它太快了。啊，你眼睛是看到了，看到你还没有办法分别，它就没有了。啊，24分之1秒啊！啊，所以它必须啊要连续，啊，就是24张，通通。融在一起，哎，你看出他的意思了。 现代科学的名词叫纠缠，纠缠在一起你才能看到，不是纠缠在一起你看不到。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比科学家讲得清楚啊。科学家讲只是说极快的速度，啊，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啊，1600兆分之1秒，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个。一个生命，我们可能就是睁着大眼睛看，你也没看到，它就没有了，你根本就看不到它。啊，32亿倍千年，这一弹指，哎，也许看到像一下闪光，里面的内容不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啊？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内容是万法，内容是整个宇宙啊，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呢，我们看不到啊。哦，那必须1600兆次的纠缠在一起，我们在一秒钟当中看到现象。啊，那10秒钟呢？就是16000兆次的生命纠缠在一起。啊，我们看10秒钟，啊，10秒钟，我们所看到的是16000兆的生灭呢，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10秒钟。啊，这说明一桩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不能离开万法，离开万法就毫无意义。啊，它的本质，它的实相是如此。啊，真相就是这样的，人要和睦相处。啊，你单独搞自己的是决定错误的。啊，你念念想别人是绝对正确的。这是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啊，不能只顾自己，没有别人。啊，为什么呢？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整个宇宙从哪的？就是从自己念所生出来的。啊，我们每个人念头虽然不一样，但是根源是一个，都是一个自信。啊，楞严经上举的比喻举得好，把我们的自信比喻大海，把我们的阿赖耶识也是大海，整个弥勒。啊，把我们的第七识、第六识的时候，比喻做一个水泡，大海这个水泡。啊，这是有支柱，你我他个个不一样，水泡都不一样，但是破了之后都一样。啊，打破这个执着完全一样。打破执着就回归自信，妙觉如来。这个比喻好啊，让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体呀、啊。啊，不关心不爱护是绝对错误啊。原来爱人爱物爱一切万法是真正爱自信。自信是真的自己啊，这身是假的，不是真的自己啊，身是阿赖耶相分 阿赖耶相分是整个法界，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那么物质现象你只执着这一点点当作自己啊，你的起心动念也是整个宇宙啊，从整个宇宙里面的这个心识里头取一分，认为是自己的心，物质取一点点是以为自己的身，错了。啊，这一桩事情佛讲的比科学家讲的清楚啊，科学家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讲的这么究竟啊，但是现在他们的报告是越来越接近啊，但是他们是知识，他不是智慧，智慧从定当中生的。这些菩萨他们怎么知道这些秘密？他们从禅定当中见到的。甚深的禅定，所谓突破了空间维次，他全看到了。啊，那是他清正的境界，他得受用。啊，科学家用数学推理发现可能有这种事情，然后再用机械，再用仪器去观察，再证明，知道了。所以，科学发现的是知识，禅定是智慧。啊，禅定那个功夫所见到的，它的实用啊，科学技术发现的时候，它不能得实用啊。但是科学家如果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就真的所以佛法常说放下便是啊，不能不放下了，不放下就错了，放下就对了。放下吃不吃亏呢？放下占大便宜，没人晓得。哎，你放下你的财富，你的财富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为什么？你自信里头的啊，人不知道，他不敢放下，他不知道放下的时候跟自信相应啊，自信里头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一切都是无量的啊，寿命都是无量的，光明是无量的，为什么不肯放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的啊，他完全放下了，真的得大自在啊！啊，所以自觉彻底放下了，就是自觉。自觉而后啊，才能教他。啊，觉他说实在的话，是为他做增上缘，他自己必须要具备 另外三种缘，清净缘，他本来就有自性里的圆满具足，就他自己要承认，我有，那要承认才行。啊，第二个是所缘缘，啊，所缘缘那就是你的方向，你的目标要正确，不能有丝毫偏差。啊，我今天决定走成佛之道。啊，为什么呢？是我自信里的本来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跟我关系非常密切。什么关系？我心所现，我心所变。唯心净土，自心弥陀，不是别人呐。然后你想，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全是自心变的。啊，再说，所有心，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自心变的，没有一个是例外呀。他多亲切呀！我自己心自信变现的阿弥陀佛，我自己自信变的极乐世界，我怎么不能去啊？哪有这个道理啊？我现在一心想去，真去了。啊，这就是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我真想去，那就真去了。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信心十足啊。啊，我们知道十方法界诸佛如来跟我什么关系，菩萨跟我什么关系，声闻缘觉跟我什么关系，一切人跟我是什么关系，畜生恶鬼地狱乃至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我的关系是一体呀。啊，大慈悲心就生出来了。啊，大慈悲是爱心呐，爱心遍法界。啊，这个爱心是真，是真心，永恒不变。啊，世间人讲的世间心是假的，讲什么都别相信啊，它变得太快了。啊，只有佛菩萨可靠得住，为什么？他用真心，他永远不变。啊，我对他好不变，我恨他，我害死他，他也还是不变，永远不变。啊，那真心呐！啊，他了解的清楚，我们自己迷惑颠倒啊！啊，我们真的能害死他了？没有，全是梦幻泡影。啊，为什么呢？自心清净心里头，这些现象叫幻象。啊，所以我们的心呢，真能够把这些东西放下。放下之后，清净平等就现前了。啊，这个就是觉心圆满啊，不可思议啊！这个生相无明，你看也叫圆平无明，又叫根本无明啊。相对于知末无明啊，知末无明是我们现在六道里的凡夫。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糊涂啊，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这属于知业啊。根本是一念不觉啊，从自性里头 变现出一个阿赖耶，那叫根本。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不觉迷惘之心，于真如海中啊，启动最初之一念，就是这个根本烦恼。啊，圣满经云：“阿罗汉辟支佛，智所不能及。”阿罗汉的智慧，辟支佛的智慧，他们不能断。啊，他们见不到。为如来菩提智，智所能断呐。阿罗汉直断见思，尘沙无明没断，所以智慧能力做不到。啊，唯有如来见思尘沙无明都断了，连无明习气也断了，他才能够断这个根本无明。啊，根本无明在哪里？你要找不到它，你怎么断它？根本无明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就是那个波动，那个波动叫什么？根本无明，叫一念不觉。啊，佛很慈悲，告诉我们，这叫无始无明。他没开始，要怎么断他？不起心，不动念，他就没有了；起心动念，他就有。无论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头，你自己感觉到你起心动念，还有你自己不知道的起心动念，1600兆分之1秒，那是你完全不知道的起心动念。不但我们不知道，阿罗汉跟辟支佛都不知道。我没起心动念了，你说起心动念没有？他没起心动念，他起心动念了。他真没起心动念，他怎么会动念都生起来？啊，这就是难处在这里。啊，很不好断呐。哎，有一个断他的心，已经起心动念了，那不是小波浪，大风大浪。有这个地方，我们想想，真难，真不容易啊！那不能不佩服菩萨的功夫，菩萨的本事啊！他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是粗的定功啊！不起心，不动念，就微细的定功啊，才能够了解整个宇宙的人生的真相啊。这个经文注解里头，故曰一生慈贫无名，其力最大，这讲它的功能最大。为什么说的最大呢？慧能大师说的，和气自信能生万法，就是他能生万法，他能显现出宇宙，显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唯此后心，这个最后心，修行到最后心定啊， 定到最后，以金刚智破之。啊，这个金刚智是妙觉如来所证得的，就是说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那金刚智你也明白了，金刚智说是自性里头究竟圆满的智慧全现前了，啊，一点障碍都没有了。那么无始无明的习气就干净了，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啊，要明白的啊。言智之坚立如金刚也，就是佛智啊。我们所体会到的与大辞典上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啊，说明这不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智慧比这个还高啊，真正是究竟圆满。但是这个智慧是一切众生个个都有的啊。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就是此地讲的金刚智。一切众生通通具足啊，啊，现在透不出来，就是三种烦恼障碍住了：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哎，讲妄想很有道理。哎，妄想没有作意，自然的，一天到晚妄想。前年灭，后年生，这是妄想啊。那我不想要妄想，那偏偏妄想一大堆，哪里来的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有的也不知道啊。啊，小孩也会打妄想啊！啊，到老死妄想都没断呢。啊，妄想断了，不就成佛了吗？他就不断呢。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非常粗的妄想。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了我们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通通不见了啊！佛告诉我们一个回归的妙诀，就是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什么意思呢？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多了解一分，你会多放下一分。啊，实际上，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我很非常感激这个老人。啊，为什么呢？我跟他三年，跟我讲的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假的。没有一句是欺骗我的。啊，修行秘诀，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四个字：看破放下。那我们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呢？个人习气不一样。烦恼障重的人先放下再看破，烦恼障轻 所智障重的人，先看破后放下，这两种障碍啊，看哪一种障碍严重啊。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19岁离开家庭是放下烦恼障，30岁不再学东西了，不再学习了，菩提树下就入定了，表演给我们看，放下所知障，两种障碍统统放下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什么境界呢？这就是法身菩萨境界啊，初住以上啊。慧能大师在中国表演的也是表演这一招啊，我们细心去观察就明白了啊。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啊，慧能有这个本事吗？我们在坛经里面去观察，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在黄梅8个月，没有进过讲堂，没有进过禅堂，只是在厨房对方里头舂米、破柴，干了8个月。啊，从什么地方能看得出他看破呢？从神秀大师那首偈子啊，他一看这个偈子没见性，把这个偈子改一下啊。神秀那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把它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这根是看破了，这境界比他高啊。啊，那个正在修行啊，天天去打扫干净啊，啊，神秀那个高啊，啊这个慧能高啊，本来无一物啊，啊，何处惹尘埃啊？啊，所以明了事实真相啊，他能够在黄梅8个月受那种委屈啊，过那个日子啊。那种委屈就是无足人和尚磨练他了啊，虽然开悟了，衣钵穿戈他了，他还不能弘法利生。为什么呢？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嫉妒障碍啊，人家不服啊。啊，猎人队里去避难15年，大概那些不服的人都已经往生了，都不在了，他出来了啊。这个15年风声都不露，没人知道他啊。猎人队里头大家知道他，他是个伙夫，烧饭的，伺候大家的啊，在厨房里干活的啊，知道他是个伙夫啊，不知道那是个法身菩萨了，不知道啊。啊，过了15年了， 机缘成熟，他才出来。啊，遇到印宗法师，印宗法师，我觉得也是菩萨再来，不是平常人。不但不嫉妒，这一发现的时候，给他剃度。啊，所以印宗是慧能大师的剃度师啊。剃度之后，他拜慧能大师做老师，他自称为弟子。啊，所以印宗是慧能的法子，传法的弟子，是法子。啊，但是慧能是印宗的剃度的徒弟。啊，慧能大师一生度了43个人，43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印宗是一个。啊，无尽藏比丘尼也是一个。啊，所以这个就是如来的智慧。啊，金刚智。啊，这个无明，身相无明很大。啊，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贤首国师讲的，从一体起而用。啊，他的力量能起而用，这就是一念不绝。所以只有后心，就最后心啊，等觉菩萨最后心，以金刚智破之。啊，等觉菩萨呢，就补妙觉之位，成为不住菩萨。说明不住跟妙觉是同一个阶层啊，但是等觉不是不住，差一等。等觉要是不住的话，跟妙觉是平等，就是等到他的位置，没有在位的妙觉如来。啊，他这个戒位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这是贤教所说的。下面说呢，若以密教，密教里讲一生啊，一是什么意思呢？一舍之力，一真之力啊，啊，舍是舍相啊，真是真如啊，都是用意来表达。于密宗啊，初地菩萨之位，先得净菩提心。这里有一点参考资料，说真言行者啊，真言宗就是密宗，密宗修行人初入初地，见法明道，得无盖障三昧，名曰净菩提心。啊，此清净之菩提心，乃一切众生成佛之真因。那么我们就知道，密宗讲的清净菩提心，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真心才是一切众生成佛的真心。 一切众生都有真心。啊，这是平等的。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高下。这是初心，就开始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啊！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除这个你还修什么？啊，什么东西是染污？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啊，外面七情五欲是染污，杀盗淫妄是染污，有染污清净心失掉了，有染污是妄心，真心没有了，这些东西不放下，你怎么能恢复清净？清净是本性。我们中国老祖宗讲，本性本善。啊，清净是本善，平等是本善，觉是本善。啊，不是清净心，不能成佛。我们要明白了啊，平等心是没有高下，我总比别人高一点，人总比我差一点，这个为不平等啊。诸位要晓得，清净是声闻缘觉身心，平等是菩萨心。啊，觉而不迷，后面是我加了一个字，正觉。啊，因为菩提心上都是两个字嘛，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所以我就加一个正觉。啊，我讲菩提心讲这十个字。啊，有一丝好。我还比别人强一点，平等没有了。修行的功夫是在这修啊，这是真修啊。啊，给你讲那个三个根，啊，佛法讲的这些戒律威仪，那是细节。从那上面修，是修成假象。啊，外表很像，里面不清净、不平等，还是迷惑颠倒，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意思就告诉我，外表固然重要，里头是最重要的。里面没有，光有外头没用处，假的。啊，那李老师常讲，该什么生死还怎么生死，也就是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不管用啊，要搞真的。啊，真的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叫清净菩提心呐。啊，迷不是秘密，不是神秘，要是秘密神秘。那干坏事 见不得人。啊，佛法里面讲密，深密，道理太深了，一般人没法子体会，密在这个地方。啊，他表现在事项上，他没有障碍呀。啊，张家大师告诉我，密没有中间的。啊，上面是佛，下面是无间地狱。你要是修不成功，啊，不能成佛，你就堕地狱。啊，当中没有阶梯，没有阶级，所以他的戒比显宗的戒还要严格。但人家那个戒着重在心地戒法了，不在形式啊。形式上你看到好像他并没有吃戒，他又吃肉啊，他又喝酒。啊，好像有些跟素人差不多啊，但是人家心地清净，他吃众生肉，他能度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有这个本事可以啊，啊，多吃一个的，多送一个往生啊，没有这个本事啊，啊，他真有他的德行啊，真有他修行的功夫啊。我们怎么能干呢？我们干了就三途，就地狱去了。啊，张家大师告诉我，修行不修密不能成佛。什么时候学密呢？初地以上。啊，这是别教。要是原教呢，要初住以上。啊，初住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学密呀。没有见性呢，没有资格。啊，于是我才真正明了。啊，密。是佛门里头的研究所博士班，那我们连小学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去读博士，哪有这个道理呢？那不是造孽吗？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跟我做扎根教育，啊，完全教我的是从头学起，从贤教里头最基本地方学起。啊，十善、三规、五戒。啊，教我发大心。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我知道释迦牟尼佛。啊，放下了烦恼障，放下了所知障，一生教学。啊，看准了，佛教是教育。佛教不是宗教。如果照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佛教是宗教。啊，我不知道外国这个宗教含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可以把它查一查。中国宗教的意思好啊，啊，中国这个宗的意思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 主要的。第二个意思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啊，尊重崇尚。啊，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合起来。啊，那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佛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当之无愧也。啊，中国儒释道都可以说是宗教。啊，凡是接受重要的教育啊，就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社会安定啊，世界和谐啊，人民确实安乐啊，那真叫太平盛世。啊，这就是宗教教育能治国。啊，我们把这个意思讲给其他宗教的去听，哎，他们都能接受，都非常欢喜，没有一个反对的。啊，中国文字的含义之妙啊！啊，所以西方几千年社会能维持安定，靠宗教。啊，中国这几千年来长治久安也是靠宗教。啊，中国讲宗教的时候就是儒释道这三家。啊，这三家的教育确实是中国千万年来祖宗教化后代主要的教学。啊，教学的目标可以说都是教导我们如何得见菩提心。儒释道都讲求啊，啊，清净的菩提心啊。儒家的教育，终极的目标是成圣成贤。啊，圣与贤与这个世间富贵贫贱没关系，啊，那是身外之事，啊，人要做圣人，要做贤人。啊，把自己的灵性不断向上提升。啊，道家的教学宗教目标是叫你成神成仙。啊，这个还有带一点现在宗教的味道。啊，儒没有，佛也没有。啊，佛家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叫你成佛成菩萨。啊，实际上佛那个佛的本意是觉悟，就是明白的人。啊，明白事理，明白因果。啊，这是圣，这个是圣人贤人。印度成佛成菩萨，啊，翻成中文意思就晓得了，啊，佛是什么？觉者， 觉悟的人。啊，菩萨呢，具有情，觉悟了，他还有一点